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4集。信封是低廉的黄纸糊的，端端正正摆在梳妆台上，上面压了两朵鬓边花。信封上无头无尾，只写了个敏字，开口粘得严丝合缝。他的心忽然砰砰跳起来，似乎预感到什么，颤抖着手将信封撕开了。信笺只一张，因为混着干花的缘故，散发淡淡的香气。夏日的急雨来去匆匆，转眼乌云散去，亮光从窗口洒进来，点亮了端阳因为欣喜和惊慌而绯红的脸。他的视线这才离开了信纸，抬头望去，平开窗竟然没有关牢，清脆的鸟鸣声沿着窗缝灌入凤阳宫。他将信纸紧紧攥在手中，难以置信地跑到了窗边。窗外花园里，雨水洗过的翠绿枝叶摇曳，白色绣球花上还带着露珠。 他来过吗？ 端阳扶着窗棂，失魂落魄地笑了。林妙妙一行人在前一次去过的茶铺歇脚。茶铺很简陋，粗细不一的木条搭起，外面盖了茅草扎成的棚子，还搭了一块破布，差点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掀飞了去。好在主角团一人守着一个角，勉强压住了屋顶。雨水顺着漏口不断向下滴，林妙妙碗里的茶喝了一半，接了一半的雨水，到现在依然是满满一碗。她捧着豁口破碗叹气，水面上倒映出她模糊的眉眼。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 慕瑶的神色依然很严肃，这几日她瘦了，对襟领口处的锁骨突出，整个人看上去越发疏离。 你们说添加迷幻香和骨灰的，究竟是不是同一批人？ 柳福一正在十分细致地剥花生，相比慕瑶，他的神情相当淡定。 怎么想到这个？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。若说骨灰是为了给魂魄搭桥，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添一味迷幻香呢？太医一验便知的事情，难道负责这批香的郭修没有先检验出来？ 柳福一将包好的花生在妙妙和慕瑶面前一人放了两颗。慕生撑着脸，认认真真地回答姐姐的问题。 如果说这迷幻香就是郭修家的呢？ 你们还记得验香那一天吗？ 林妙妙将花生咬得嘎嘣直响。 郭修、陆九、宋太医三人同时在场，其中宋太医表现正常，而陆九一问三不知。如果说他是害怕牵涉于权力斗争隐瞒骨灰的事情，可以理解。但迷幻香呢？一个专业香师怎么会辨别不出迷幻香的成分？况且就算他不说，随后的宋太医也会验出来，早晚都要泄底的事儿，他为什么偏偏不说？ 慕瑶的眼神变了一瞬。 他曾经提醒过我，这其中内情复杂，不宜深究，看起来不像是容易被吓破胆的人。现在想来，陆九那天的表现确实不太对劲儿。 柳福一侧耳凝神，此刻才开了口。 他不是害怕，只是忌惮。赵太医能说的事儿，却不能由他说出来。他是不是在忌惮谁？ 木生方才已经一针见血地猜过了。几人几乎是异口同声。 郭修。 他奶奶的陆九，给老子滚出来。 街道东头来了一队人马，如同潮水一般涌来，随即训练有素地分散开。数十个黑袍侍卫腰间挎着刀，转瞬便将两层高的知香居围住。为首的那个虎背熊腰正是郭修，站在包围圈内破口大骂。 这么多侍卫呢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这是 街上行人如同被鱼嘴分开的流水，远远避开，躲在暗处指指点点。凶神恶煞的郭修身旁还立着一位镇定自若的副手，面色冷淡地攥着一张加官印的纸给来往众人展示。 朝廷查案，沉香居歇业。 显然下属们已经对郭修易燃易爆炸的脾性见怪不怪了。知香居是长安街头最大的香料商店，生意十分兴隆，里面的顾客接踵摩肩，一听出了事儿，都慌慌张张地往外涌出来，如同破坛子漏酒，足足涌了十余分钟才倒干净。长安城内大道秩序一向很好，很少有人纠集在一处，郭修的嗓门即刻引来许多目光，稍请，好奇的长安居民便形成了个巨大的包围圈，有规律地探头探脑。淡定的手下已经劝住了郭修，从旁一个小厮点着脚尖给他死命打扇，他正瞪着眼睛死死盯住门口，脚尖不耐烦地在地上一点一点，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。最后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厮终于从楼上下来，点头哈腰地问道， 哎，请问大人是？ 话说到一半，郭修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将他提离了地面，眼珠子瞪得如牛眼般大， 陆九人呢？ 小厮的领子挣脱线了，整个人抖成一团。 陆老板在二楼。 好大的架子！ 郭修怒不可遏地瞪了一眼纹丝儿不动的二楼窗扇，握紧的拳头攥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眼看着小厮就要成了出气筒。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招呼， 郭大人特地前来，陆某有失远迎啊。 小厮被甩在地上，揉着肩膀连滚带爬地跑了，走之前还十分忧虑地看了来人一眼。陆九冲他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儿，一步步走过来。他的面色苍白，整个人又瘦了一圈，颧骨显得越发高耸，大夏天他居然还披着一件白色长衣，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。郭修眯了眼睛， 姓陆的，我真是小看了你啊，原以为你是只兔子，没想到还会咬人。 陆九唇边的笑意不减， 郭侍郎说什么兔子不兔子的，陆某是粗鄙生意人，听不明白。 二人站在黑色侍卫的包围圈中叙话，郭修面色不善，如同乌云压顶，陆九表现得相当镇定，甚至还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自己披着的衣服角。旁人猜疑的窃窃私语瞬间密集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